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35回，审恶奴，受刑供认，辱奸贼，设计讥嘲。却说周普成到了堂口，向案前跪下说道：阁员周普成，被大人请安。狄公将他上下一望，不禁冷笑说道：我道你身衣名色，相貌不凡，原来是个鼠眼猫头的种子，无怪乎心地不良，为百姓之害。本部院素来刚直，想你也有所闻，你且将如何同曾有才狼狈为奸，抢占良家妇女，从实供来。可知你乃革职人员，若有半句的知悟，国法森严，哪容你无所忌惮。周普成此时见狄公这派威严，早已乱了方寸，只得向上禀道：阁员历任以来，从不敢越礼行事，曾有才抢占民间妇女，若果是有此事，阁员岂不知悉？且该名人当时何不扭柄前来？乃竟事隔多年，控孽成词，此事何能还信？而且曾有才是张昌宗家的旧仆，何敢行此不端之事？阁员虽经革职，负屈良身，还求大人明察。狄公冷笑说道：你这个狗才倒变得爽快，若临时扭空能到县里去，他媳妇倒不至抢去了。你说他是张昌宗的旧仆，本部院便不问这案吗？且带他进来，同你训个明白。当时一声招呼，也就将曾有才带到案前跪下。狄公见他跪在堂上，便将金堂一拍，喝道：左右，且将这狗奴才夹起来，然后再问他的口供。此案是本部院亲目所睹，亲耳所闻的，岂容你等抵赖？两旁威武一声，早已大刑具取过上来，两个差役将曾有才之腿衣撤去，套入圈内，只见将绳索一收，曾有才当时哎呦一声，早已昏死过去。狄公命人指刑，遂向周普成言道：这刑具在清河县想你也曾用过，不知冤枉了多少名人，现在负罪非轻，若再不明白供来，便令你亲尝这刑滋味。你以本部院为何如人，以我平时衣服那般奸贼吗？从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即使张昌宗有了过失，本部院也不能饶恕于他，况你等是他的家奴出身，还在本部院面前巧言粉饰。周普成到了此时，哪里还敢开口，只在地上磕头不止，连声说道：阁员知罪了，苛求大人格外施恩，完全阁员体面。狄公也不再说，父又命人将曾有才放在地上，用凉水喷醒过来。众差役如法行事，先将绳子松下，取了一碗冷水当脑门喷去，约有半个把式的时辰，只听得哎呦的一声，说道：痛煞我也！方才神魂入窍，渐渐苏醒过来。曾有才自己一望，两腿如同刀砍的一般，血流不止。早已上来两个差役将曾有才扶起，勉强在地上拖走了两三步，复又命他跪下。狄公问道：你这狗才，他日是朝廷刑法如当儿戏，以为地方官通同一气，便可无恶不作。本部院问你，这狗才现在好干亭老头的媳妇究竟放在何处？王小三子的妻子与胡大京的女儿皆为你抢去，此皆本部院亲目所睹，亲耳所闻，若不立时供出，既传刀斧手来斩你这个狗头，使你命不活了，到了阴里再作恶去吧。曾 曾有才此时已是痛不可言，深恐再上刑具，若不实说，那时性命难保，不如权且认供，再央请张昌宗从中为力便了。当时向上说道，此事乃小人一时之错，不应将名人妻女任意抢占。现在郝家媳妇在清河县衙中，其余两个人在小人家内，小人自知有罪，唯求大人开一线之恩，以全性命。狄公骂道，你这狗杀财，不到此时也不肯识吐真情，你知道要保全性命，抢杀人家的妇女，便不顾人家的性命了。遂又命差役编备五十，顿时差人脱了下来，一片声音打得皮开肉绽。刑房将口供录好，盖了花印，将他带去监禁。然后又向周普成说道，现在对证在此，显见曾有才所为乃你所指使，你还有何赖？若不将你重责，还到本部院有偏重见呢。左右，且将他打五十大棍。两旁吆喝已毕，将他撕下裤子，脱下重打起来，叫喊之声不绝于口，如同犬吠。好容易将大棍打毕，复行将周普成推到案前。周普成哪里吃过苦处，鲜血淋漓，勉强跪下，只得向前向狄公案前说道，大人权且息雷霆之怒，阁员在下召职供来便了。随即在巡抚狄公大人堂上，当日如何迎援张昌宗家，补了这清河县缺，如何同这曾有才计议霸占民产，如何看中郝干亭的媳妇，指使曾有才前去抢夺，前后事情说了一遍。狄公大人令他画供已毕，跪在一旁，向着郝干亭说道，汝等三人可听见吗？本部院现有公文一封，命差院同你等回去，着代理清河县知县速将你媳妇并他两人妻女追回，当堂领去。伺候地方上再有不法官吏等情，准你等百姓前来辕门投诉，本部院绝不看情，孤容人面。若差役私下科索，也需在城上注册，无得索要若干，亦无许告状人同差役等私下收受。一经本部院访出，遂与受者同科治罪。狄公说毕，郝干亭与胡大金、王三小子等直视在公案地下磕头如捣蒜一般，说道，大人如此厚恩厚德，小人们唯有犬马相报了。当时书吏写好公文，狄公当堂又安慰他们一番，吩咐差人同去，不准思索盘费，又警戒了一回，然后将公文一封，交差奉去不提。且说周普成跪在堂上，狄公心下想到，若不在这公案上羞辱张昌宗一番，他也不知道我的厉害，唯有如此这般，方可牵涉在他身上。即使他在宫中哭诉，亮午后也不能奈何我怎么样。主意想定，向周普成道，你这狗才乃是清河县地方上的县令，谁知你知法犯法，加等问罪，以这案情而论，尚有余年。我且问你，你还要死要活，好好照直说来。周普成当时听了这话，复又磕头不止，说道，阁员自知罪恶难容，为蝼蚁尚且贪生，人生岂不要命，万求大人开恩，饶恕阁员的性命。狄公道，你既要命，本部院有一言在此，你若能行，便可免你一死，不然也不免了枭首示众。周普成听得狄公说到他可以活命，已是意想不到，还有什么不肯行的处哉？只见周普成在地下磕头请罪，望大人吩咐阁员遵命便了。狄公说道，本部院也不苦你所难，因你等是张昌宗家里的出身， 动则以他为护符，若非本部院不未必权贵，这他人家三个妇女岂不为你等占定，则他三家有冤也无处伸了，虽有上县衙门也是告你等不准的。江河法术迎合张昌宗的意志，张昌宗又如何保举你为官，以及你如何仗张昌宗的势力做了这许多不法的事件，现在被本部院访时审问出来，奏参革职，仍然是个家奴的来头，才能做皇家的官吏了。将这话写在纸旗上，明明白白，今日在本部院大堂上练熟，明日同曾有才前去游街。凡到了一处街口，便停下一时，自己高声朗说一遍，小玉军民人等知悉，你果能行此事，本部院便当法外施恩，稍全你的狗命，如不其然，刀下定不留情。周普成听了狄公这番言语，心下实是为难，若说不行此事，眼见得皇命牌子供在上面，只要他一声说斩，顷刻推出辕门，人头落地，岂不是自己白送自己的性命吗？然若立即答应，我一人无什么碍事处，但在张昌宗那边，乃是武后的宠幸之子，显然见他失了体面了。甚或张昌宗动了一时之怒，反过了脸来，奏知武后娘娘，那时我也是个没命的。心内正在踌躇，口中止不言语。狄公坐在上面，察紧观情，也知道他的用意，故意催促他说道，本部院以宽厚待人，你反何为绝无回答？在你莫非怕张昌宗责罪你吗？可知这行此事，乃是本部院命你如此，如若张昌宗动怒，只能归咎于本部院，与你绝无相干涉。既你这样畏惧张昌宗，想必自知有罪，不愿再世为人了。左右上来，待我将这狗奴才推出辕门外，斩首示众，以警目前为官不法者。两旁听的狄公一说，当时吆喝一声，早将周普成吓得魂飞天外，忙失声磕头哭道，大人在上，权且息怒，阁员情愿遵大人命令做了。狄公见他已经答应，随即命巡捕差官赶速造了一面纸旗铺在地上，命书吏给了笔墨，使他在下面录写。周普成此时也无可如何，且顾自己的性命，不问张昌宗的体面，当时就在地上手中执笔，从头至尾写了一遍，呈上与巡捕狄公大人观看。狄公过了目之后，还用朱笔写了两行，所写乃是以隔清河县周普成一名，因家奴出身，在张昌宗逢迎何意保举县令，实录居位抢占妇女，所作所为在任不该如此，大失朝廷法度，有殿官贞，今遇狄公巡抚私查访出，当堂口供，直言不讳，插标游街，以示警众。底下一行所写的是河南巡抚部院狄氏。这两行字迹写毕，命巡捕差仍将他带去看管，然后退堂。次日将近五谷入朝，先在朝房见了袁行冲，将这主意对他说明。袁行冲听了这话，也是此意。谈话不多时间，忽听殿上钟鼓齐鸣，宫门大开，有值日内监传宣朝房文武上殿，随班各奏其事。狄公随班上朝面奏，周普成该如何训究，如何结案，又当如何发落，武太后娘娘一一准奏。狄公然后随班出朝之后，回到巡抚衙门，按例行的公事办毕，然后升堂，先将曾有才从监中提出，将昨日周普成的话对他说明，又将那面旗子取出，令书吏在堂上念了一遍，与曾有才听毕，然后向他说道，他尚且是个知县人犯， 犯了罪还如此处置，你比他更贱一等，岂能无故开释？本部院因他已经宽恕，若仅治你死命，未免有点不公之处，命你也与他一同游街。凡他到了街巷，你先手中支着一个小铜锣，敲上数下，似街坊的百姓拥来观看，命他高声朗念，此乃本部院法外施人，你苦怕死，便在大堂上先演一番，以便周捕城前来同汝一起前去游街，不然本部院照例施行，令汝死而无怨。曾有才当时听了这番话头，虽明知张昌宗面上难看，无奈被狄公如此逼迫，究竟是自己的性命要紧的，而且周浦城虽是阁员，终是一个实缺的清河县知县，他今既能够答应，我又有何不可，当时也就答应了一声下来。狄公便命巡捕差官取来了一面小铜锣，一个木锤子，交给曾有才手里，命他在堂上操演。曾有才接过手来，不知怎样敲法，两眼直望着。两个巡捕差官走上前来，不知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35回完。